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二卷第63集。 少主出征，年轻气盛在所难免，磨练几次必定不同。 我当年不曾出征吗？漂旅之战何尝又不是陈泽明的出征呢？打得可是漂亮。 父王，你何必长他人之气，灭自己威风？若是我，上策自然是坚守，硬拼那是下下策。他如此作态，归根结底还是要出击的，否则不过白费精神，还不如安分守城。 哦，那他要怎么出击最有效呢？ 虚晃一枪，先烧粮草。 绿颜露出赞许笑容，微微颔首。陈泽明信了韦寒爵之言，按那焦急之心，只命人做出要出击的样子，却只是按兵不动。匈奴一日中应声急震十余次，始终等不到敌人出城。陈泽明从城楼往下看，却见匈奴兵马每次列阵依然整齐快捷，不禁微微叹息。他哪里知道，此刻真正的主将已经是绿颜本人，乌子乐已经被他调往别处，是以众将行动一丝不苟，全然不敢懈怠。到了下午，骤起大风，城中又是鼓声大作。匈奴正处逆风，飞沙走石，难以征募。这当口猛听见对方鼓响，不由阵脚微乱。却是此刻，城楼门洞突然大开，两列黑甲骑兵从中疾驰而出，在吊桥上一掠而过，杀气腾腾，直指匈奴军。匈奴排阵多次，锐气早有些退了，而黑衣旅憋气后了一天，却是跃跃欲试之时，其锋锐不可当。陈泽明低头见几方黑衣劲旅从城中如箭般射出，源源不断，将匈奴的严阵以待瞬间搅了个人仰马翻，不禁微笑。 去吧。 是。 绿颜连声传令，匈奴战法骤变，被黑衣骑士隔开的兵士纷纷退后，反将中场让了出来，似要形成包围之势。陈增明频频皱眉，暗中佩服绿颜应变之快。 这风能持续半个时辰，足够支撑到王将军绕过匈奴大军。 韦公子算得好准。 这不都是小玩意儿吗？ 陈泽明笑笑看他，又敛起笑容，抬头看黄沙漫天。骑兵已出，能否奏效实在难说，此刻此地却只能苦战了。好在风沙对敌方几方都是一样的，自己难，对方也难，只看谁能坚持得更久。40里外，乌子乐也看见这风沙，心中不由微惊。再看了片刻，才好歹放心了些。在塞外，这并不算特别大的风暴，可他心中惴惴，有些难安。 父王病重良久，好不容易才能起身随军出征，说到底还不是因为我不够稳重，撑不起大局。在如此恶劣的天气中长途跋涉，也不知汉人会不会出兵，父王会不会病发。 乌子乐对于被父亲调来粮营并无怨言，他也明白父亲是想给他一个立大功的机会，以服众人之口。他伏兵粮营之外，等了半日还不见人来，忍不住也有些质疑自己先前的看法。难道陈泽明鸣鼓只是为了扰敌而已？隔了片刻，他又重立了信心，不会，今日必然有兵来袭。这时风沙渐渐小了，手下有人眼尖，见得一队汉兵偷偷摸摸奔驰而至，此刻已经绕到了粮营之后，慌忙来报。乌子乐心中大是得意，命手下将汉军连粮营团团包围，势必要来个瓮中捉鳖。那些汉兵发觉后大是惊慌，四处奔走，却被乌子乐亲兵用刀枪逼退。包围圈渐渐缩小，再怎么跑也是无处可逃。乌子乐纵声大笑，抓了这些人是小事情， 可若将他们的头颅带到阵前，给城中守军和敌将却是极其沉重的一击。正搜查杀戮间，有名军士满身鲜血的闯入，疾驰来报，说是绿岩军方才被汉人趁风杀乱，如今混战一团，眼见将要落败，而其中绿岩更是被困，着人突围，急命乌子勒领手下30000军士立刻回救。这话一入耳中，乌子勒如遭雷击，回想方才心计原来如此，不由慌张。他留下1000人马，命他们搜到剩下的汉人士兵，立刻斩下头颅再赶上来。言毕匆匆上马，方行到半路，有人叫道： 糟糕， 粮营起火了。 乌子勒拨转马头，见身后浓烟滚滚而起，直指天际，不禁惊住，反应过来吓得面无人色，再寻报信之人却哪里还能找得到，这才明白中了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。乌子勒太阳穴处突突直跳，似乎一颗心要从口中跳出来，他不敢想象父亲看到这浓烟的心情，只一想便有自刎的冲动。待了半晌，乌子勒才勉强想到该杀了那些放火的人，挽回些烈士，带着30000人马匆忙杀回。待赶到粮营前，只见火势滔天，哪里还救得下，又哪里还有敌人的身影。这粮草是全军性命所在，父王一片信任之心才交由己手。乌子勒想到此处痛悔难当，抬头看着这漫天火焰，却又不知如何是好。正彷徨无措之际，身后呼声突起，震耳欲聋，众人都是大骇，转身看，不知何时何处钻出了无数汉兵，早将他们团团围住。乌子勒麾下大乱，慌乱中乌子勒只得领军杀出，却正面遇见一将，那将浓眉大眼，颇为威武，见众人拥他而退，显示头领。那黑袍将军大喜过望，拍马直击而来，亲兵纷纷挡上前，却不敌内将勇猛，只片刻，黑衣将已经冲到了乌子勒马前，战了几合，乌子勒不敌，卖个破绽转身要走，正纵马奔逃，突觉腰间一紧，却被内将甩鞭缠住，用力将他扯下马来。乌子勒在沙中滚了几遭，抬手挥刀将那马鞭砍断，内将摆脱众人奔进，一刀砍下，乌子勒躲避不及，只得双手执刀挡了上去，哪知对方刀势异常沉重，乌子勒身体一顿，立时满口血喷了出来，半晌动弹不得。那勇将见得手，大笑三声，伸手将乌子勒拎上马来，一掌击在他脑后，将他掳了去。众亲兵哪里赶得及，都吓得大惊失色。 杨大人。 颜青拂袖而起，杨如钦仰头看他，不动声色，只是微笑。颜青静了片刻，见对方反应漠然，忍不住斥责： 你已经不领朝廷俸禄，一介布衣怎么敢满口胡言，污蔑当朝重臣？ 殿帅如果不信，将护卫宫围的将士多派上几个，说不准还能捞个保驾大功呢。我也逃不掉，殿帅何不先趁机看个究竟，看我说的对也不对，再来追查我的过错。 颜青怔住，杨如钦方才所言如果属实，那这便是惊天动地的秘密。他在官场中打混多年，如今终于得到殿前都指挥使这个位置，原来以为已经是到了顶了，哪知道老天竟然又送个机会过来。如此想着，竟左右难以抉择，眼睁睁看着杨如钦潇洒离去。陈泽明一去多日，萧锦心中总是牵挂。他原本就不爱处理朝政，如今没人监管，于是更加的心不在焉。所幸杜进旦在此，事事倒也乱不了。杜进旦这老臣察言观色的本事厉害，这一日到宫中商议政事，见萧锦听得意兴阑珊，心中了然，趁左右没人时凑到萧锦身边。 万岁可是想魏王？ 爱卿有什么消息？ 消息倒不曾有，只是魏王若明白万岁一片怜惜之心，想必要感激流涕啊。 我要他感激流涕干嘛？ 这段恩情不是旁人可以消受，也就魏王那般人品才入得了万岁的眼呐。 萧瑾瞥着老臣两眼，脸上微微泛红，仔细品味一番，只觉得对方的话似乎另有深意，倒似乎把自己所烦恼的看了个通透。这心思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起的，真正想明白的时候颇是心慌了一阵，可想着自己到底是九五之尊，想要什么能够算得上是过错呢，这才安心了些。可陈泽明为人严谨，他对于陈泽明始终又有几分惧怕，并不敢生一丝亵渎之心，怠慢了对方。仅仅征战前的两句已经让他一夜不能眠，而当时对方表情不变，似乎根本没听懂。对于千辛万苦才挤出胆量这么干的萧瑾而言，这种结果实在令人沮丧。此刻听了杜进淡的话，他原来低落的心思却又活动了些，似乎旁人并不把这诡异的恋情当一回事。莫非京都原本便善此风？ 爱卿的意思是？ 据老臣所知，魏王常年不娶妻，也是有这样的缘故的呀。 啊？此话怎讲？ 他也知道此事事关魏王声誉，这样按下打听实在有些不应该，可到底按捺不住满心汹涌的热切和好奇。陈泽明于他此刻便是种渴望，他只想知道的更多一些。他知道那是贪心，于是他只能安慰自己，偷偷的贪心并不是罪过。 此事老臣也只是略有耳闻，不过是些街头传闻，当不得真，也不敢胡言，有辱圣听。 赦你无罪，但讲无妨。 是。点击订阅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。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